好啦，好欢迎大家又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系讲紧呢个咧啊西方嘅文化精神嘅啊呢、这个啊咁样咧，我上次都讲到啊个近代嘅西方文化精神啊呢、这个啊讲紧咧呢个其实讲人类啊嗰、那个文化精神咧啊，我哋发现咧啊喺近代嚟讲咧，好多时候咧啊会出现好多咧由政治理想啊。而出現的一些政治運動啊，咁啊呢種講法咧啊，就係呢個我上次都講過，就係話咧，其實咧人好多時候咧都係根據一啲理想啊而去要求改造社會嘅啊呢一種咁樣嘅想法咧啊，係咧人類咧自古以來都有噶啦，總係根據一啲人嘅一啲理想啊，然之後咧希望呢個社會咧越嚟越好嘅啊，呢個要去改造呢個社會嘅啊，根據啲理想嚟改造社會啊，呢個咧自古以來嘅學術文化都係咁樣噶啦嚇，呢個由古代嘅柏拉圖啊、阿里斯多德啊咁一路咧發展到今時今日咧都有咁樣嘅情況都係咧會講一啲理想然之後咧根據呢個理想咧嚟到去呢個改造社會咁樣咧就，但係咧古代咧就嗰、那個發展咧基本上就係咧好多時候嗰啲哲學家或者啲宗教家佢哋都係對一個理想社會嘅一個描述，好多時都係就限於描述。就未曾咧就話將佢咧佢係想改造社會，但係好多時候咧但係就未必咧就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但係到咗近代咧就比較明顯咧，好多時候咧呢啲發動政治運動嘅人咧，佢哋就係呢、這個好明顯係將啲政治理想咧要現實化咁咧將佢咧普遍化成為咗一個政治運動咁咧呢個咧好明顯係近代咧就比較多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即係呢個政治理想配合當時呢、這個社會上邊人嘅一啲需求咁樣咧就會變成一種咧改革社會嘅一啲政治運動咁樣咧、那個古代咧嗰、那個政治嘅改革咧好多時候咧就主要就靠啲自然嘅武力咁樣但到咗近代咧，呢一種咧講政治理想由政治理想而嚟嘅啲學術文化思想嘅力量咧，就開始咧對呢個咧政治現實咧多咗一個決定性嘅力量即係以前咧學術文化咧喺個喺政治嗰個政權轉移嚟講咧嗰個影響力冇咁大近代咧呢、這個嗰、那個學術文化思想政治理念呢啲咧喺個政治文化上邊咧政權嘅變更上邊咧個影響咧係比較大嘅呢、這個咁而且咧當然啦，亦都因為咧以前嗰啲古人所講嘅呢啲政治理想咧，好多時佢哋嗰個理想咧係屬於形而上或者係天國咁嗰類嗰啲咁嘅理想咧並唔喺個現實社會裏邊實踐噶嘛，咁所以咧當然咧亦都話嗰個實踐性亦都冇咁大咁樣但係近代就唔同啦近代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將呢啲政治理想咧變成一種喺現世界裏邊會實現嘅一啲力量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呢啲有理想有知識嘅一啲知識分子咧就會根據呢個理想咧再加埋佢個人嘅生命力咁咧就會形成一股咧改革社會嘅力量希望咧將呢個咧呢個現實嘅社會咧加以改變咁樣所以呢個咧就出現咧就呢個近代社會嗰、那個嘅政治文化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亦都睇翻下呢個上次都講過咧，就係、是、呢、這個佢哋所根據嘅啲根本觀念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即係近代先有即係譬如平等自由正義人道呢啲咁嘅觀念咧其實係啲永恆嘅真理有人性就有噶啦唔能夠淨係話近代先有不過咧。近代咧就好多時候咧就用咗呢一啲咁樣嘅觀念咧 嚟到咧嚇，變成一種咧嚇改變現實社會嘅一啲力量啊啊，咁樣呢個咧就係近代比較明顯啊。嗱，咁我哋睇翻啊西方近代史啊，咁其實西方近代史咧裏邊咧嚇，其實就係一個戰爭同埋革命嘅歷史啊。戰爭啊，同埋革命咧嚇，就會產生咧嚇好多罪惡啦。我哋見到啦嚇，會打嚇打仗嚇，打仗會死好多人啊，有好多罪惡嘅產生啊。但係裏邊咧，亦都有正義同埋人道嘅要求喎。啊，之所以會有嚇戰爭有革命咧，好多時候咧啊，就係因為咧嚇出現咧啊嗰個啊要求正義、要求人道啊，先至呢個咧嚇會呢個打仗啊、革命啊咁樣嘅。啊，咁所以呢個咧，所以呢、這個啊，我哋見到咧個矛盾嘅現象咧，就係、是、啊喺呢個戰爭同革命嘅歷史裏邊咧，嚇、啊、充滿住無數嘅罪惡，但係裡面亦都充斥住呢一個正義同人道嘅要求。啊，好啦，咁我哋睇翻呢個近代社會精神嘅發展咧，嚇、啊、我哋咧可以將佢分為三個階段。啊，咁、啊、第一個階段咧嚇、啊、就係、是、呢個咧嚇。啊就是、打破中世紀的、封建勢力、令到這個呢、農奴可以成為自由民、可以建立這個民族國家、這個呢即是近代社會、那個發展呢、首先呢就是這個由中世紀、由中世紀、那個、封建的勢力裡面呢、打破這個勢力、而這個、衝出來的、呢、这個咁樣就係呢一個啊，令到啲農民咧變成一啲自由民嚇呢、啊这個而且咧開始咧建立呢個咧、民族嘅唔同民族、有唔同嘅國家啦。好啦，咁樣第二嘅階段咧就係、是、打破君主專制啊，貴族特權啊，保障一般人權，實現民主政治同埋自由經濟啦。啊，呢、这個嚇咁、首先咧就頭先第一階段就打破咗中世紀嗰、那個、一個那個一統一嘅封建大勢力啦嚇呢個啊，咁跟住咧就係呢個打破君主專制啦，啊咁樣就開始咧講呢個咧係人權啦，啊講民主自由啦，講自由經濟啦，好啊咁樣咧啊第三階段咧啊就係呢個咧嚇社會主義嘅興起啦，啊社會主義運動嘅興起啊咁咧就咧啊。要求嘅咧就係呢個咧平均財富、全民福利啦。啊，咁咧我哋見到咧呢個咧近代社會嗰個政治啊發展咧，可以話咧簡單地係分為呢三個階段啊。咁樣呢啲咁嘅發展過程咧啊，咁其實佢哋嘅要求咧，我哋見到其實都係一啲正義、理性、人道嘅要求嚟嘅。啊，佢哋其實係一啲要打破乜嘢、建立乜嘢呢啲咧啊，係一啲正當嘅要求嚟嘅喎，全部原本都係啲正當嘅要求嚟嘅喎，呢個嚇係正義、理性、人道嘅要求嚟嘅喎，呢個咁樣我哋睇翻呢一個西方文化歷史嚇，呢個我哋見到嚇喺十四、十五世紀嘅時候嚇英法有百年戰爭啦嚇，咁咧就令到英國同法國嘅民族咧嚇嗰個自覺心咧增強咗。到咗十六世紀，荷蘭反抗西班牙就要求獨立咁就有呢、這個要求獨立嘅戰爭啦。到咗十七世紀，英國嘅清教徒反抗呢個君主專制咁樣咧就定出呢個人權嘅法案啦。到咗十八世紀美國就有獨立戰爭法國有法國大革命到咗十九世紀拉丁美洲脱離咗西班牙、葡萄牙嘅統治。意大利又可以獨立統一日耳曼民族亦都有統一嘅戰爭咁另外南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佢哋可以反抗土耳其嘅統治紛紛建立成為一啲民族國家咁到咗二十世紀啦，咁連亞洲嘅殖民地都成為呢啲獨立嘅國家咁跟住咧就俄國咧出現社會主義革命咁我哋見到咧呢個西方歷史嘅發展咧呢啲戰爭咧基本上全部都係代表咗係一個合理嘅要求嘅即係啲戰爭嘅出現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咧基於一啲咧合理嘅要求嘅 因為一個民族啊，佢要求啊建立自己嘅國家，原本就係一個理性生活嘅客觀要求嚟嘅。啊，一個民族啊，佢要求建立自己嘅國家，呢個係一個好正當啊、好正常嘅要求嚟嘅喎。啊，個啊，而且咧呢個啊理性生活嘅客觀化啊，係人類人性向上要求嘅表現。因為呢一種咧係一種咧係理性生活嘅一種要求嘛，啊咁樣啊咁人類要求一種理性嘅生活啊，呢一種係人性向上嘅表現嚟嘅喎，啊人性啊應該係咁樣表現嘅喎呢個啊，人性原本咧係唔會話應該係越嚟越唔理性噶嘛，啊即係人啊我哋咧發覺人咧係有時咧人嘅生活咧係會要求會變成咧嚇 越嚟越唔理性嘅，咁呢種咧就係人性向下嘅表現啊！呢話啊，但係我哋人性係應該向上噶嘛啊，應該咧係要求越嚟越理性啊嘛啊！呢個啊咁所以咧啊呢啲咁樣嘅戰爭咧啊或者呢個嚇又要求建立自己國家咧啊，基本上唔係話淨係講呢個啊物質上邊生存問題咁簡單啊，唔係話即係咧只係咧也啊希望喺經濟上獨立啊，或者呢個啊能夠在物質上面生存，不是只是這些問題，而是一個理性的一個要求來的。所以呢這些不同的民族，美國、德國、意大利這些不同的民族去建立國家呢，都是包含著一些理想主義或者理性主義在裡面，他們有一些理性的要求，他們呢是有個理想要去建立啊，所以呢先至呢要求呢建立自己嘅國家嘅啊呢、這個咁，所以呢我哋如果從呢、這個民族國家嘅建立啊嗰、那個歷史嚟睇呢啊，係有啲咁樣嘅要求啊，係有啲咁樣嘅理性要求喺裏面。好啦，咁如果我哋從呢個政治制度嗰度嚟到去睇呢啊根據啊自然生理而建立嘅啊君主世襲或者貴族政治或者寡頭政治這一類呢都是非民主的制度，這些都是違背人的理性，即是這個呢我們由這個政治制度的發展來對去看，我們講緊由政治制度的發展來對去看呢，即以前那個君主世襲制呢或者貴族制政治 貴族政治或者君主世襲制那類呢的制度呢很多時候呢是講這些血緣關係啊那類的政治制度呢這些是屬於自然生理的原因根據自然生理的原則來到去建立的一些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呢就不是民主制度啦，咁我哋而家反省返呢覺得呢啲制度呢其實就違背人嘅理性嘅。點解呢個呢根據自然生理就可以建立到呢啲咁嘅政治權力呢咁樣，咁呢個呢違背人嘅理性，違背人一個生而平等嘅理念。點解佢靈性高級啲呀呢個根據血緣點解我唔做得皇帝呀佢就做得皇帝呢咁樣。呢一個呢就違背咗人嘅理性，違背咗一種平等嘅理念呢個下亦都違背咗呢個正義嘅理念因為佢呢唔係根據人嘅價值，唔係根據人嘅德行、智慧或者才能嚟到去決定人嘅等級嚟到去分配政權一個正義嘅理念呢呢個下即係你有好嘅才德咁你就值得有高嘅等級或者應該分配給你一個比較大的權力咁呢個係正義㗎嘛，咁先算係正義咁樣，而家佢唔係嘅完全係根據呢個血緣或者根據呢個親戚關係或者即係呢啲咁樣嘅標準嚟到去分配呢個權力嘅時候呢咁樣就唔係一個正義嘅理念啦呢個咁另外呢這個喺君主世襲制裏面呢這個財富不均嘅一個社會制度呢亦都違背咗正義嘅理念 咁所以咧喺呢個西方嚟講咧，呢個古代文化學術精神啊，表現喺呢個對於呢個超越嘅或者形象嘅或者真善美嘅嗰、那個。那個向往比較多啲，即係我睇翻古希臘啊，或者呢個中世紀都好啦，呢個好多時候咧，佢哋嗰個學術文化精神咧都係咧向往一啲超越嘅形象嘅一個世界啊，咁樣咧佢哋覺得嗰個世界咧先至係最好嘅最公平最正義最美嘅最好嘅世界。咁所以咧，對於呢、這個我哋世俗嘅世間咧嗰啲權利分配嘅不正義咧，就可能覺得唔係冇咁重要嘅覺得呢啲嘢冇咁重要嘅呢、這個天國嘅價值先係最重要嘅呢、這個咁所以咧喺古代嚟講咧，這個、呢個咧耶穌咧就打破咗一切民族界限嘅觀念即係耶穌嘅精神咧，就唔係淨係講一個民族嘅佢係要救呢個全人類噶嘛。呢個咁所以佢係打破咗呢個咧民族界限嘅觀念代表咗一種咧偉大嘅精神但係近代嘅文化精神咧呢、這個就代表另一種偉大就係咧喺呢種精神上邊咧轉為一個講呢個客觀現實嘅時代喺呢個客觀現實嘅時代裏邊咧喺呢個民族政權經濟上邊咧是追求一個平等自由咁樣這個呢個亦都係一種偉大嘅精神即係近代精神呢就喺呢個呢客觀現實上面呢就表現成為呢就係、是、會追求一種呢這個平等自由嘅精神喺呢個客觀現實尤其是喺呢個民族獨立啦呢個政權啦經濟啦方面呢追求呢個平等自由嘅精神這種呢是一種近代文化精神裏面的一種偉大的精神這種精神呢也都可以說由古代文化精神那裡一貫發展出來這個好了這樣我們看回這個呢西方近代文化的個歷史發展呢這個呢我們見到呢可以說是有四種積極的意義的這個近代歷史裏面呢這個呢那個發展呢有什麼好處呢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呢我們見到那個文化歷史即是剛才都講過這個即是西方文化歷史呢這個當然我們見到有很多這個戰爭和革命但是不是只有戰爭和革命那麼簡單而是他們因為這些戰爭和革命都是根據一些理想而來所以呢其實呢他是有些是有意義的內容有意義的理想在裏面咁我哋試下睇下咧嚇呢個咧嚇呢個西方嗰個歷史發展裏面咧嚇近代嘅歷史發展裏面咧嚇有啲咩積極嘅意義喺裏面嚇咁樣咧個我哋可以話咧有四點呢個咧積極嘅意義第一就係呢個由科學發達而嚟嘅工業革命近代發展都著名啦就係呢個咧工業革命咁工業革命咧就因為呢個西方嘅科學文明發展出嚟咁樣咧變成咧我哋嗰個工業咧能夠呢個咧用好多科技嚟到去發展發展出呢個工業革命呢個咁樣第二個積極意義咧就係呢個民族國家嘅建立啦。這個剛才都講過西方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紛紛獨立建立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國家第三點這個呢積極意義 的講法呢就是這個在政治上面呢打倒這個特權階級即是實現了這個呢這個平等的理念這個就不是呢就只是得一些貴族一些君主他們那些呢階級這個呢擁有特權咁第四呢就係呢個呢經濟上面要求平等咁頭先都講尤其是呢個呢後來發展出嚟嘅社會主義呢係更加係要求呢個呢經濟上面呢係要求平等咁呢個呢四個積極意義呢個近代西方歷史裏面有嘅呢四種積極意義除咗第一種 第一種係講工業革命啦，呢個咁跟住嗰啲咧民族國家嘅建立啊，打倒特權階級啊，或者經濟上面要求平等啊，呢啲咧全部都係啲正義嘅要求嚟嘅喎，都係合理嘅喎，我哋啊就咁講落去嚇，呢個其實全部都啱嘅喎，呢個係一啲理性嘅要求嚇，一啲正義嘅要求嚟嘅喎，咁所以呢個咧林肯所講的民治、民有、民享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呢三民主義所講的民族、民權、民生這個呢這些講法呢其實呢都是回應這一種所謂近代文化的潮流的這個即係講民族啦，民族獨立啦，這個打倒特權階級、經濟平等，這些正正就係這些所謂咩民族、民權、民生啊、民治、民有、民享啊，這些咁嘅講法咧，就係回應這個近代文化裏邊嘅這些咁樣嘅理想嘅要求嘅這個咁樣呢、這個咁其實孫中山嗰個三民主義咧，都係由林肯嗰、那個民治、民有、民享嗰個演變出嚟嘅呢個咁我哋見到啦呢三種要求既然我哋覺得佢係呢一個正義嘅係個合理嘅呢三種要求咧其實咧正正係回應這個西方近代社會文化嘅一個大潮流呢三種要求咧，其實都係咧根源於人嘅本性，係由人性嗰度咧嗰個要求咧發展出嚟嘅呢個。咁樣咧，我哋見到呢三種要求咧呢三種其實呢啲都係正義嘅要求，呢啲咧係由古希臘中世紀嗰個學術文化咧發展一路發展落嚟嘅古希臘中世紀都追求呢個正義、理性、仁愛。佢都會講呢啲嘅都有呢個普遍性永恆性嘅理念這個原本呢啲全部都係好嘅呢個咁佢哋都係根據呢啲咁樣嘅理念呢個發展出嚟咁所以呢個我哋再睇翻呢個西方近代歷史裏面咧嗰、那個戰爭同埋革命咧最初嗰個動機咧其實都有呢啲呢三種正義嘅要求喺裏面嘅。但是最终变成是完全违背这个最初的动机这个即是发展下去即是这个呢我们看回这个西方近代史的战争和革命其实最初都有这些这样的正义的要求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后来呢就那些战争和革命呢慢慢呢就违背了这个最初的动机慢慢变成相反即是很有趣的变成相反例如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最初是要求這個政治平等自由的嘛還有個口號就是博愛嘛即是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三個這 三個口號啦但是法國大革命裏面呢我們見到呢那個發展呢就是這個不同的黨派呢是互相殘殺法國大革命到最後結果咧，就由暴民專政成為一個咧冇理性嘅一個咧政治表現呢個好咁又例如呢個拿破崙佢咧之所以能夠橫掃歐洲咧，就因為咧佢靠呢個平等、自由、民主呢個要求嗰個潮流佢都係乘住呢一個大潮流嘅即係講呢個平等、自由、民主呢咁嘅大潮流都要嗌呢啲口號都要講呢啲內容咁樣咧，先至能夠呢個咧橫掃歐洲呢個咁樣當時歐洲各國其實咧已經普遍有呢啲平等自由嘅要求，所以咧就向往呢一種咧講平等自由嘅呢一種咁樣嘅革命。咁所以咧唔同國家嘅人民咧都會喺精神上邊咧反抗咧原來嗰啲統治者嘅。咁所以當時有人話拿破崙之所以戰無不勝咧，就係因為咧佢呢個刀尖上邊係有主義呢個有主義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佢咧有呢、這個平等自由嗰啲咁嘅要求呢、這個 即係話呢，其實就算拿破崙佢喺最初嘅動機上面嚟講呢都係啱嘅，追求平等自由呢個冇話唔錯嘅呢個啊。咁所以拿破崙呢即係去到德國歌德呢加以讚歎呢個貝多芬都幫佢作曲黑格爾就認為佢係世界嘅精神。但去到結果最後呢就係拿破崙呢只係以呢個神聖作為號召，其實就係要滅亡其他人嘅國家。其實拿破崙就係個野心家嚟嘅。結果到最後呢拿破崙就恢復帝制，自己做皇帝。咁我哋見到呢個事例呢就係呢由呢個自由平等嘅要求開始，而佢最終呢就轉為呢個罪惡。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例證嚟嘅呢個話。咁另外一個例子呢就係呢個呢英美嘅自由平等思想啦。呢個話。咁呢英美嘅自由平等思想呢就係由呢個個人主義形式出現嘅。佢哋講人權即係每個人嘅個人呢有人權，每個人呢都應該呢係呢個呢自由平等嘅個人主義方式出現嘅。但係結果呢英美呢佢呢就變成呢呢個呢私人嘅呢個資本主義經濟。即原本呢就係講呢個人嘅權利，但係去到最後發展出嚟呢變成呢個資本主義經濟。咁變成呢一啲集團式嘅控制呢個變成呢個貧富懸殊。結果呢英美唔同嘅國家呢就爭奪呢個殖民地。形成好多唔同嘅罪惡嘅。咁所以呢個原本最初呢提倡呢個自由經濟最後呢亦都變成一啲罪惡嘅。好啦，咁樣呢另外仲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是德國啦呢個咁德國呢有好強嘅民族性啦呢個呢個有好強嘅民族國家思想啦呢個因為佢好講呢啲民族主義呀。咁德國嘅民族思想呢主要就來自呢個佢反抗呢個法國黑格爾費希特嗰啲自由平等思想呢就比呢個法國嘅思想呢更進一步黑格爾同費希特呢一方面呢繼承盧梭康德嗰個啲嘅講法啦講人性尊嚴嗰啲咁樣講法咁所以呢佢哋嘅主張呢人呢應該呢有呢個意志自由人應該有意志自由咁樣嘅一種平等主義不過呢黑格爾佢哋呢就更加進一步喺呢個講人呢應該有意志自由有平等呢啲咁樣嘅講法底下呢就主張呢成立國家嘅就有個人喺國家裏面實現自由咁樣嘅一種理念咁樣呢個咁樣嘅想法呢就比呢個法國大革命講個人平等自由思想嘅進一步啦因為佢唔係淨係講個人啦仲要呢建立呢個國家呢個嚟到去實現自由啦因為呢個法國大革命呢嗰個個人平等自由嘅思想呢只係用嚟打倒呢個專制力量就冇呢個個人根據理性而建立國家咁嘅理念即係佢法國大革命呢淨係用打倒專制力量嘅啫所以佢就着重講個人嘅平等自由但係就未曾講到去建立國家嘅理念咁所以結果最後呢因為呢講唔到一個呢由理性而建立嘅國家咁樣嘅講法咁所以結果最後就變成呢就產生個野心家呢個即係拿破崙呢個呢就做皇帝啦咁所以呢個法國建立咗呢個共和國家就要到拿破崙三世嘅時候呢先至完成到呢個共和國嗰個法國嘅共和國政府嘅實現呢個咁而呢個黑格爾費希特所講嗰個建立國家呢其實就係講呢個個人中心知道有一個超主觀客觀嘅共同理性由呢個共同理性而講呢個國家嘅建立即係話黑格爾同費希特呢就唔係淨係講個人主義啦而係呢講到呢由呢個共同理性而講嘅一個嘅建立國家啦，咁所以佢哋嘅思想咧就比法國嗰陣時嘅思想咧進一步只係近代西方文化精神嗰個發展嚟嘅呢個即係呢個係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一路向上嘅一種發展 咁所以呢個咧啊喺西方文化精神裏邊咧，最能夠代表到建立民族國家正義要求嘅咧，其實就係十九世紀德國嘅學術文化精神啊。啊，不過就好可惜啊，結果咧啊，德國人咧建立呢個民族國家嗰種熱情咧啊，終於亦都超越咗應有嘅界限啊，結果佢都成為罪惡。喺原本佢係一個好正義嘅要求啊，呢個最能夠代表正義要求嘅一種理性精神咧，原本係德國人嚇嗰個文化精神，但係結果咧佢哋都啊超越咗呢個正義嘅要求而成為一種罪惡啊。黑格爾嘅歷史哲學咧就強調呢個日耳曼精神啊，終於令到德國人咧就認為咧嚇呢個佢哋咧就應該咧統治世界啊，成為呢個民族自大狂咁、結果就喺二十世紀嘅時候啊，出現呢個威廉二世啊、希特拉啊呢類嘅野心家啊咁樣就呢個嚇啊參與呢個嚇啊呢個世界大戰啦嚇呢個啊咁樣，所以呢個咧正義嘅民族國家要求呢最後呢亦都變成呢個呢撒旦嘅開路者破壞咗其他嘅民族國家。我哋見到呢呢啲例子呢都好明顯，呢個呢近代嗰個發展最初都有一啲正義嘅理性嘅要求嘅，但結果到最後呢就變成一種罪惡呢個啊。咁呢種咧就係呢個西方嗰個文化歷史發展嗰、那個軌跡呢個咁我哋今日咧就就睇翻西方文化精神嗰個發展就暫時睇到呢度。咁我哋下次咧就繼續再睇下點樣發展成為呢個咧社會主義嘅理想啦。好多謝大家。